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北京文艺界出现了非常有名的四马二赵。四马指的是京剧演员马长礼、相声演员马季、话剧演员马群以及评剧演员马泰，二赵指的就是北京曲艺团一对年轻相声演员赵振铎、赵世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呢，我们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要为您介绍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赵振铎8岁开始学艺，是在师父王长友家长大的，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3岁时已经学会了八扇屏、地理图、18愁、吃元宵、歪讲三字经、大保镖、大相面、夸住宅、汾河湾、卖布头、杂学唱、开粥场、戏迷药方、八不脸，也就是论捧逗以及八马褂等传统相声近100段。他功底深厚，表演路子宽，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后来赵振铎跟随师父走遍了全国各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津演出时，挑剔的天津观众不仅被他的艺术魅力征服，还称他为小寿臣，也就是说他颇有幽默大师张寿臣的风范。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赵振铎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滥竽充数》。 你既然能讲，那我再问你一个。 甭说问一个，问个10个8个的没问题。 你听这个， 嗯，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望梅止渴 啊？ 换一个、啊， 干嘛换一个？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 哦，这没意思， 没意思， 不换。 哎呀， 就问这个，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怎么？ 他我不会呀、啊！啊不，这个我不会，不给你讲的呀，是不是？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呀、啊！ 我给你讲讲，望梅止渴是不是？ 对对对，先等会儿， 嗯， 咱们先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 那当然好弄了，你说说， 这个望是哪个望？ 望就是望见的望，当看见的意思，对不对？ 啊，这对。 咱们有学问， 嗯。 咱不是瞎吹， 这还不瞎吹呢？这是煤呢？哪个煤？ 煤球的煤、 哎、啊？煤球的煤？ 嗯， 不对，人家那是青梅的梅，就是咱们吃那个挺酸的青梅果那个梅 啊。是啊， 啊是啊， 啊是啊， 啊怎么回事 啊？它 怎么？ 它都是圆的， 圆的， 啊 圆的像话吗？这

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经典名段的单元了，今天让我们来听京韵大鼓经典名段《野猪林》，演唱是孙淑云。《野猪林》是京韵大鼓短段中的精品，由杜衡于1954年编写。古书演唱的故事源于施耐庵小说《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讲述的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冲遭高俅陷害发配沧州，被收买的借差一路上是百般刁难，甚至在客店里用开水烫伤了林冲的双脚。行至野猪林，借差要杀害林冲，鲁智深赶来搭救，使林冲安全到达沧州。曲词于1956年经中央广播说唱团白凤鸣整理，由孙淑云演唱。其中的人物赞重点刻画了鲁智深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在唱腔设计上既有低回凄怆的悲腔，又有激昂雄浑的高腔，几许有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6年录音并经常播放，唱词收入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曲艺唱词选集。好，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孙淑云后来在1959年录音的版本《野猪林》。 那高俅老儿 人，叫他们半途中把林冲害死，二姐差满口应允，带领着林冲去充军。林教头半伤疼痛，难迈步，凄凉凉，默默无言，暗沉吟。想过林冲也曾威风凛凛，在东京教练80万禁军，恨高俅平白害我这样毒狠，何叹我陪家带锁到沧州去充军，何叹我书读兵书学韬略，只落得鸟入笼中，爱不认他人啊，这才是冤臣海底无人问，空腹按着怀抱壮志凌云，正行走天色已晚，住了店用饭时，二姐差使贾谊的献殷勤，把林冲用酒灌的酩酊大醉，把靴袜端过来开水一盆。林教头你一路上劳累，快洗洗脚吧啊！说着话，把林冲的双脚用力往水里浸。哎呀，当时间只烫得林教头双脚起泡，这英雄忍不住的气愤，当上又发作，死活烧身是真真呀，痛杀人啊！狠心的解差又催着他快起身，一步一迈难往前进，二解差连连的叫骂，真要慢死个人，照这样走何日才到那沧州郡，那薛霸将手中的木棍往下抡，林教头被打倒在地，这英雄强扎正爬起身，颤巍巍的声音说，你看我双足溃烂，两腿沉，请你们担待我几分。超说到前面必经之处，就叫你歇息，再不快走就打死你这配军。说着话拉起林冲不容分说向前走，这英雄只疼得昏迷 喘吁吁，强摇把关，抬头看见天边阴森森黑压压，树木遮天，又来到野中林，便来到什么所在？董超说：“此处就叫野猪林。”说着话，他拉着林冲，把树林尽解下来，行囊包裹的懒腰一身。林教头到此，站立不稳。一歪身坐地上，他紧靠大树根。董超一见机会大，欲削大，使了个眼色说：“林冲，你听真，你在这儿歇歇啊，我们也睡一会儿啊。可是没有人看着你，我们有点担心。”林冲说：“我一生做事光天磊落，岂肯连累你二人？”董超说：“还是轻轻的把你捆上点好啊。”林冲说：“要捆就捆，我是任凭你们。”说着话，把林教头按在树上绑了个紧，两个人以手作势，急忙转身，苍啷啷那董超的钢棒出了鞘，那薛棒举起水火棍，他压在个胸身。有什么话咱们跟他说了吧，也省得叫他死得糊涂闷在心。林冲啊，我们奉了太玉的吩咐啊，半路上要叫你呀、啊、一命归阴。我们是奉命差遣，你休怨恨，记住啊，明天今天是你的忌辰。林教头他历尽筋疲难渡转，这才是叫天不雨换地无阴。俺想到我林冲今天奉决你，有谁知我在这里做了外丧魂。这英雄他挺起胸膛，双肩紧闭，也说不出满腔的愤恨，就咬碎了牙根。这董超举起钢刀就要往下落，猛听得一声啊，将霹雳声音。董超学马抬头看，山区高大一三人，只见他腰悬戒刀，手持弹杠，胸赳赳，耳目圆睁，气愤愤，他的胡须大煞像钢针，明亮亮，日月金光，头上戴浓眉环眼，大耳垂轮，狮子一沉火盆口，他的脸黑。 赛燕新足下穿，高腰的桑帽当一双早轮履，挥动的桑袍穿在身，袒露胸前，晃荡到身高九尺，腰圆膀阔，显一声健步如飞，闯进了树林来者是。怕林贤弟性命难保存，想到此跨好借刀提起禅杖，摆好了盘费就走出了庙门。他打听着林冲三人他们的去向，蹑足潜踪在后跟，暗地里跟随飞至一日，他早看出董超学霸胸怀歹心，也猜着他们下手一定要到必经之处，猛想起前边不远就是荒僻的野猪林，他们谋害林前帝一定在那里，我何不前行一步树林里面等他们。他眼看着董超举刀要杀林冲，这才抖丹田大喊一声，吓坏了阴毒损坏的两个差人。董超下浑身力头当啷刚到落地，那学霸扔掉水果棍跪倒磕头，他上牙齿打下嘴唇，狗奴才，你们使用高俅多少银两，竟敢在光天化日杀害人。怒冲冲禅杖刚要往下落，不听得林冲说，师兄千万不要伤害他们。鲁智深赶上前用戒刀砍断绳索，搀起林冲，林教头泪流满面，多谢师兄救命恩。哎，自家弟兄何出此话，我知道你有满腹的贪官污出身，我先问你如今意欲何处去。林冲说，小弟我愿到沧州去冲冲。鲁达无奈讲头点，眼望着董超学霸把脸一沉，我今天将你们两个的狗头寄存向上，筛家有话要听真。我命你搀扶林教头到沧州去，一路上要好好的伺候，莫怀歹心。倘若是我那林家兄弟 有半点差错。哎，哎，骰家我活活的抽了你们的筋，说着话把戒刀在二人头顶上交蹭了两蹭货，这一手把董超学马给吓走了魂，这一回灭竹林五大九林冲，到后来我烧草了场，林冲也奔梁山上，从雄决意是火拼。 这是孙淑云演唱的京韵大鼓名段《野猪林》。听完了这个段子，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来听臧天朔演唱的《朋友》。《野猪林》中林冲和鲁智深的友情，是不是也像这首歌一样会感动你呢？欢迎收听百年笑声，王一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开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孤寂，请你告诉我。Thank you.